朝鲜中央通讯社7月4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奋起投入忠诚的200天战斗，保持曾在忠诚的70天战斗中取得胜利的那种精神和气魄，在第一个月期间创造了伟大奇迹，建立了赫赫功勋，熊熊燃起自立自强创造大战和万里马创造运动的烈火，为主体朝鲜再次大大显示了自卫国防力量，在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和铁道运输部门等各条经济战线上接连取得了成就，在首都黎明大街建设工地和各大建设工地上创造了惊人的建设速度，结果第一个月全国工业总产值比计划增长 20%。 公报强调，我国的全体党员和人民将大力展开万里马速度创造运动，以伟大的胜利结束200天战斗，从而彰显伟大的金正恩朝鲜向着社会主义强国突飞猛进的气概和精神。